喝着鲜榨的果汁，坐在酒店的天台上，看着星星，吹着海风，听听最真实也最原本的鼓浪屿。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，在初学的时候喝啤酒吃炸鸡的浪漫也不过如此。听听这首歌吧，厦门之夏。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《厦门之夏》，最后那个串接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。

今夜落花成舟，春来春去君无踪，徒留一帘幽梦。谁能解我情衷？谁将柔情深重？若能相知又相逢，共此一帘幽梦。窗外更深露重，今夜落花成舟，春来春去君无踪，徒留一帘幽梦。 起伏中不平，到如今都成烟云。情也成空，宛如挥手袖底风，悠悠雨里香飘在深深旧梦中。繁华落尽，一身憔悴在风雨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。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有我残梦未醒。